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卷十六，恶虎岛猎骨，第807集，刑天昊。因为皇夫子过世等一系列的变故，春试的时间推迟了一个月，于是原本的春试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夏试。天是一天比一天热，今年雨水还少，于是安生了没几天的皇帝赵祯又开始团团转，担心再不下雨就要有旱情了。赵普觉得赵祯也是惨，不下雨怕旱，下多了雨又怕涝，每天一大早起来就蹦跶着跟天气较劲儿。最后赵祯请了一群也不知道是僧是道，总之据说是跳大神求雨特别有一套的人来，在宫门口折腾了一天也没求下了半滴雨。唐飞捧着莲子羹给起了满嘴泡的赵祯下火，香香拿着个小扇子给他父皇扇小风。小四子进宫一趟看见了，觉得皇帝实在是太可怜，于是躲到角落啪啪啪拍了三记小巴掌，随后天上轰隆隆了一会儿，哗啦一声大雨倾盆。赵祯一蹦老高，抱着香香在房子里转圈圈，小四子被打着伞的赵普接回家。九王爷心说赵祯请大神那些钱就应该给小四子。赵普抱着小四子回了开封府，就见陈星和月牙两个丫头捧着两大盆冬枣，哼着小曲儿往后院走。赵普伸手拿了一个，小四子也伸手想拿，一看不对， 这个不是多多的食盆吗？ 小四子一句话，赵普都塞进嘴里的枣子赶紧拿出来。两个丫头笑眯眯往后走，聊着小马什么的。赵普和小四子对视了一眼，两人跑到后院，就见好些人都在。马厩里，枣多多站在那里，公孙正在他身边摸他肚子，白云帆就在一旁歪着头看着。两边的马厩里，赵普家的黑霄、欧阳的疯丫头、邹良的初七、林业火家的呆呆以及公孙家的小毛驴都探头好奇地看着。小五作为成功混入马群的老虎也蹲坐在马厩里看着热闹。而马厩大门前，展昭坐在一个小板凳上，双手托着下巴盯着多多的肚子看。白玉堂在马厩前的一根柱子边靠着，天尊拿着根胡萝卜喂着公孙家的小毛驴，殷侯端着茶碗，身边坐着正给小梁子松筋骨的无沙大师。 你确定多多是大肚子不是又胖了？ 嗯，感觉不一样的。 小四子张大了嘴跑到马厩门前，仰着脸看收了手正洗手的公孙。公孙擦了擦手，轻轻咳嗽一声，走到白云帆跟前，伸手拍了拍他的马脖子。 恭喜。 白云帆眨眨眼，然后就听到小四子一声欢呼。 果然。 白玉堂开始打量四周，考虑翻新马厩的问题。赵普等人都过来排着队恭喜白云帆，林业火嘴角直抽，开封府的人有时候逗逼起来比魔鬼城那群还离谱。 赵夜玉狮子和火麒麟生下的会是什么马？ 会不会生下火宗白龙呢？ 什么马？听着好仙气。 火宗白龙已经绝种很久了，赵夜玉狮子和麒麟马配种之后最容易生下来的是白龙马或者火龙马，体型会接近玉狮子，但是样子却长得像麒麟马，还有很长的鬃毛，白龙马和赛龙雀有些像。 殷侯边说边指了指赵普家的黑霄。 唯一不同的就是鬃毛的长法，如果白龙马的长鬃毛是渐变色的，鬃毛根部是雪白，渐渐变红，最后鬃毛末梢火烧一样的红，就是传说中的火鬃白龙。这马的周身毛发都会有浅浅的红色渐变，轮廓就像是鳞片一样。我只听马痴说起过，没见过。不过要生火鬃白龙，必须要有纯种的母火麒麟和公的赵夜玉狮子。赵夜玉狮子的毛必须还有一点银色渐变。 听了殷侯的话，众人都去看白云帆。白玉堂伸手轻轻抚摸白云帆的背毛，就见浓密的白毛顺着白玉堂修长的手指划过，日光下泛着淡淡的银色光泽。白云帆打了个响鼻，轻轻一甩鬃毛，照夜玉狮子尊贵华美的外表让众人对即将出生的小马驹充满了期待。展昭轻轻抚摸早多多的肚子，笑眯眯轻轻拍他脖子， 哎呀，要做娘亲了呀。 多多蹭了蹭展昭，尾巴轻轻巧巧地甩了两下，似乎知道自己有段时间不能给展昭代步了，大眼睛瞧着展昭，又瞧了瞧远处在屋顶上抖着翅膀的夭夭。展昭摸了摸多多的耳朵，示意他没关系，不用担心。晌午的时候，小四子兴冲冲地跑来问展昭和白玉堂， 猫猫白白去看龙王祭吗？ 龙王祭？开封府也祭祀龙王的吗？ 貌似没有这个传统啊。 就是一个庙会一样的活动。 院门外，公孙拿着几本书走进来了。 前阵子不是久旱吗？最近突然下雨了，所以原本要搞庙会的人准备弄一个龙王祭，还有很多戏班子来表演。 哦， 我要帮大人准备春试的事，你们帮我带着小四子去吧。 展昭点头，白玉堂则是有些好奇， 赵普呢？ 刚才接到一封边关的来信，和四郎他们出城去了。 不是边关出了什么事吧？ 啊，这倒没有，信是贺一航派人送来的，主要是给赵普报个平安，达旦已经安全送回家了。另外貌似是龙桥广要负责训练水师的事，邹良给他们准备住处，赵普则是去码头。之前皇上说水师太弱了，想集中起来整顿一下，再训练一下。原本是邹良负责的，不过貌似效果并不是太好，邹良建议让龙桥广来待一阵子，管理一下水军。 邹良的兵马管那么好，对水军没办法吗？ 赵家军的兵马当然管得好了，邹良太耿直了，又是个老实人，水军原本就一团糟，以邹良的性格说不定每天被他率几百人进海里。赵普说龙桥广是老油条，跟那些地痞流氓沟通起来没代沟，让他替邹良这老实孩子先打打基础。 白玉堂和展昭点了点头，龙桥广别看是个话痨，不过人精明到了某种境界又有趣儿。另外右将军善弓弩，水军的弓弩本来就是最重要的一项本领，赵普把他调来估计也有这一层意思。 说起来皇上怎么突然想起到训练水军了？ 是赵普提议的。 公孙抓住小四子给他洗了把脸。 赵普前几天还说四大圣地里另外几个都在海里，没水军真不行。对了，最近还有一个传闻你们听说了吗？ 没有，最近春试可能会考到的题目倒是满天飞。 有渔民出海的时候找到了盛唐时候沉没的醒天号。 公孙一句话说的展昭和白玉堂一惊。醒天号是盛唐时候制造的一艘大型军舰，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楼船，据说可承载士兵5000余人，比东吴时候的飞云号还要大，以传说中的巨人刑天来命名也是这个意思。不过刑天号首航遇到风浪倾覆，伤亡惨重不说，大唐颜面尽失，唐王震怒。负责设计和建造刑天号的是当时几个最有名的造船家族，因为刑天号的沉没，这些船工全部受到牵连，据说当时因此被斩首的工匠有几百人之多，被发配和受到惩罚的就更多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船工肯建造超过3000人的战船，无论朝廷出多少银子都说建造不了，技艺已经失传了，这个传统一直保存至今。 但是后来又有很多其他说法。 白玉堂因为身在陷空岛的关系，对于造船之类的事情分外了解。 有说是有人在船上动了手脚导致沉没，也有说是有官员从中牟利或者渎职，最后让船工们顶罪。 很有可能啊， 那么多有名的造船家族全部被杀，好可惜啊。 我二哥也这么说，其实的确很多技艺都失传了，现在想造大船都造不出来。据说是当年的船工们一怒之下把所有的图纸都烧毁了，弟子也不收了。如果真的能找到当年沉没的刑天号，很多失传的记忆都能够再次找回了。 嗯，赵普已经派人去查了，皇上说无论出多少钱都要把那艘船捞起来。 白玉堂觉得是不是应该给他二哥写封信，如果刑天号真的能重见天日，他二哥一定会很想看一看。小四子见众人突然开始聊造船的事情，就拽着展昭和白玉堂的衣摆。 猫猫白白，你们去吗？ 展昭和白玉堂愣了愣。 去哪儿？ 龙王记啊。 小四子鼓着腮帮子。展昭一挑眉，伸手掐了掐他腮帮子。 就是陪你去庙会是吧？ 小四子点头啊点头，展昭看白玉堂，白玉堂也点点头。 我去告诉茵茵。 外公也去吗？ 不是哦，茵茵不去，但是尊尊说要去。可是今天小梁子要跟着九九去码头，所以只有我和尊尊。然后茵茵说必须再找一个心智成熟的正常的成年人一起才可以放尊尊去庙会。 展昭哭笑不得，白玉堂也摇了摇头。妖王的内力消失之后，天尊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性格上似乎也没什么改变，依旧是小孩子一样。不过白玉堂觉得天尊的平稳过渡，其中小四子功不可没。于是五爷蹲下伸手摸了摸小四子的脑袋。 一起去吧。 嗯。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